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古代的骗子花样挺多，相面算卦这都能啊设个骗局捞一把。除了这个，民间还流传着不少骗人的把戏，有的现在来看呢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不吗，一和尚看老锁头家的牛他眼馋了，自己发明创造了一个方法，跪在老锁家门口哭上了。这老锁头一脑门的雾水，想把和尚搀起来，和尚一甩手，别介施主，您听我说。相耳之下必有死鱼，古今中外骗术大同小异，抓准心理死穴，骗子接二连三得逞。一手导演大戏，和尚认母牛做亲娘，法眼看世事，得心察行为，欺人之意不可有，防骗之心不可无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古代江湖骗术第3集。这和尚痛哭流涕呀，拿袖子一抹眼泪，施主啊，您听我接着往下说。我一开始啊想学木莲救母，自愿削发出家，就做了和尚。我念经为母亲超度，可是超度了半天他没效果呀。这木莲救母呢是佛教当中的一故事，京剧里边有出戏唱的也是这个，叫木莲僧救母。这和尚接着说，我就想学木莲僧啊，救母亲，出家当了和尚了，给母亲超度。可是前几个月呀，我碰上了一个神仙，神仙告诉我说呀，我母亲已经投胎转世了，啊，转到畜生道了，做了一头老牛，我专程赶来，就是请您超度我母亲的。这老锁头闻听此言，大吃一惊。他想想自己这群牛，说我家里头有4头母牛呢，不知道哪头是你母亲呢。这话刚一说觉得不对味儿啊，不是哪只不是哪位是你母亲呢？这老锁头啊也语无伦次了，不知道怎么说好了。不过这和尚根本不在意，他这心思不在称谓上，在这牛身上呢。他一看老锁头上钩了，立马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，没事儿，我跟您去辨认， 虽然投胎转世做了牛马了，那也是有灵性的，更何况我母子二人相见，这感情在，肯定能认出来。这老锁头将信将疑的，可转念一想，我不能拦着人家认亲呢，只好把和尚请进院子啊，他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跟一头母牛认亲的。这老锁头是穿堂过院，把这和尚就给带到后院了啊，到牛圈这儿把栏杆一打，放出这群牛。这里边的牛啊是一头挨一头全出来了，这和尚呢在门口守着，眼看着那头大黄牛走过来了，这和尚啊神情激动，哭着扑通一声就跪在黄牛面前了，这就是我的母亲呐！说着眼泪直流啊，泣不成声。这黄牛过来一闻这和尚脑袋，有咸味儿，估摸着是盐，拿舌头呱唧呱唧开始舔上了。这和尚哭得更厉害了，泪如雨下呀。这母牛呢也舔上瘾了，也不走了。这样啊，真像是舔小牛犊似的。这老锁头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，怎么着，这母牛上辈子真是这和尚的娘？这母子相认的场面也太真切了。老锁头一时半会儿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啊。过了半天，这老锁头张嘴了，啊，既然这母牛上辈子真是你的母亲，那现在怎样才能超度她呀？这和尚啊拍拍大黄牛也不哭了，哎呀，我也是实在没辙了，如果说我有银子，我肯定把这牛买回去，我好好伺候着，给他养老送终，可是我个出家人呢，身无分文，两袖清风的，希望您老大发慈悲，把这头黄牛您就送了我吧，我把它牵回庙里头，每天割草喂它，等它这罪赎完了，贫僧自当给它入土安葬，念经超度，这样来世啊他也能摆脱六道轮回之苦了，不至于再做牛马了。说着这和尚啊这眼泪又下来了，戏演得好，摸着母牛一往情深。这老锁头看他言辞恳切，只好松嘴了，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把这头牛送你了，你把它牵走吧。和尚闻听此言，跪下千恩万谢，牵着牛走了。和尚空口白牙，套了一头大黄牛，心里这个美呀，把这牛养到冬天肥了，请到屠夫把牛宰了，这牛肉呢一半卖给了屠夫赚俩钱，另一半他给做成牛肉干了。做好之后，这和尚把这牛肉干就缝在衣服里了，袖子里塞点，这领子前胸全都缝上，弄好之后把袈裟一穿，外头呢再套一个棉袍子，看不出来。全做好了，这和尚又找老锁头来了。老锁头家里也不差钱啊，所以送了这头大黄牛之后，老锁头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万万没想到半年之后，和尚又找上门来了。这年冬天外头下着大雪，老锁头正在热炕头上啊歇着呢，听见外头有人敲门。老锁头一开门，外头站着一个出家人。这和尚一施礼，阿弥陀佛，施主您还认得我吗？老锁头仔细辨认一番，摇摇头，看着是有点眼熟，可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了。这和尚微微一笑，施主我给您提个醒儿，您家里头原先有一头大黄牛。一说到大黄牛，老锁头突然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位超度母亲的那和尚吧？哎呦，我上岁数了，这记性不好了。对了，这黄牛你牵走之后最后怎么样了？啊，你母亲你超度了没有啊？这和尚又一施礼，阿弥陀佛，贫僧此次前来正是为了此事，我母亲的亡灵已经超度了，这还多谢施主您呐。贫僧也因为超度母亲，这修行大增，我这回前来是专门来超度您的。 这老锁头一听啊，超度我弟，你给我走，我还没死呢。老锁头不高兴了，和尚看出老锁头的心思了，赶紧解释，施主您听说过苏东坡和白居易吧？昔日佛印和尚曾经点拨苏东坡，远公和尚唤醒过白居易，你我二人上辈子也是一同修炼的老朋友了，只是你尘缘未了，中途停了，又转世来到人间享受。我现在是专程超度老朋友来了，我劝您放弃人间富贵，跟我一道修行吧。老锁头一听，心里一阵狐疑，我的前世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这和尚一合掌，我的功德和修行比您高啊，自然看得出来，如今我已经修炼得不食人间烟火了。老锁头还是不信啊，既然你修行这么高，那你就在我家里闭谷一个月，一个月不让你吃饭，你让我见识见识。这和尚欣然接受，心里有底呀，为什么呀？衣服里头有肉干啊，一个月何难呐？但恳请老施主，您每天给我送一罐清水即可。这老锁头答应了，打扫出一间干净的房子，让和尚在里头打坐念经。每天老锁头就送一罐清水，这和尚呢，趁着夜深人静全睡着了，从这衣服里头掏出肉干赶紧吃。转眼七天过去了，和尚依然是谈笑风生，神采飞扬。这老锁头看在眼里，佩服得五体投地呀！哎呦啊，您真修行成仙了，大师！您看您啊，不光是不吃饭，一点没有虚弱，而且是两颊生满红光啊！这老锁头哪知道啊？两颊生满红光，天天吃肉干上火没菜呀！大师傅，您说吧，我该做什么呀？这老锁头从这之后对和尚是言听计从。由打家里拿出500两银子就给和尚了，拿了钱这和尚可就没影了，从此是云游四海，做了一个逍遥的富豪和尚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老锁头才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。老锁头上当，一方面是他心地善良，另一方面也得说这老锁头不开眼，让人耍了一回又一回。跟这个相比，咱们接下来讲的这个骗局就更高级了。话说京城里头啊，有个名叫房八的人，姓房名八啊。这人呢生来有些痴呆，反应比别人慢，这样没法念书了。长大之后，这房八呢只好给人逃下水沟。当时干这营生的叫逃街的，只有走投无路的才干这活呢，这活是又脏又累啊。房班家里头啊，养活着一老母亲，娘儿俩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很清苦。这房班家里穷啊，老母亲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有生之年能看见儿子娶媳妇儿，可无奈手上没钱，您连彩礼都没有，而且再说您儿子是又傻又穷的，谁愿意呀？有一天傍晚，天擦黑了，这房班呢干完一天的活去河边洗澡去，他刚洗把脸就觉得身边好像有人盯着他。这房班一扭头，猛然看见身边站着一个女的，这女人是一身麻衣，一看就是家里刚死人了。这房班吃了一惊，扑通一屁股坐地下了。这女的一看把房班吓成这样，咯咯咯乐起来了，哎呀小兄弟，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吗？啊，我叫三娘啊，要回娘家去，现在天色已晚了，想找一个落脚之地。这房班站起身来，拍拍屁股往后闪了两步，拿手一指，前边有客栈。这女的往前张望了一下，叹了口气，哎，兄弟啊，这客栈里啊人多眼杂，什么人都有，我一个妇道人家还是孤身前往不方便，万一说碰见个歹人，只怕我是性命不保啊。小兄弟，你家远吗？家里头都有什么人呢？能不能让我在你家安顿一宿啊？ 这房班呢是面露难色，这我得回去问娘去。说着拔腿就要奔家走，这女的伸手一拦，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家里头是不是只有老母亲一人呢？这房班点点头，这不就结了，我跟你母亲住一屋就完了呗，你呀就可怜可怜我，别把我一人扔这儿了，你就让我借宿一宿吧。这女的哀求上了，这房班架不住啊，现在呢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，最后硬着头皮把三娘带回家了。等到了家里，老母亲听说这女的是一个人赶路要借宿一宿，也就点头答应了。老母亲准备了点粗茶淡饭，三个人吃过晚饭，这三娘和房班的母亲就拉起家常来了。三娘一看这房家家徒四壁，老婆婆想必房班还没娶媳妇呢吧，有眼力，但凡家里啊有个女人操持，不至于这样。一说到这儿，房八的老母亲一声叹，哎，你看我们家这么穷，哪有银子说媳妇儿啊。这三娘呢也跟着叹了口气，哎，我和房八兄弟啊都是命苦之人，前几天呢我那丈夫啊死了，夫家没人了，无依无靠的，我本想着回娘家去，可是娘家我那大哥呀，想想我都发怵，回了娘家我就是个吃闲饭的了，这往后的日子不敢想啊。出了门的大姑奶奶又回娘家，让人戳脊梁骨。说着这三娘啊就抄起袖角站着眼睛，听了三娘的出身，这房家老母亲很是同情，一番劝解，闺女啊你可别这么想，再怎么说你回娘家那是一家人，这日子终归会好起来的。这房家老母亲不劝还好，一劝呢、这三娘更来劲儿了，趴在炕上放声大哭。房家老母亲好一番劝解，三娘这才止住眼泪。可是让房家老母亲没想到的是，紧接着这三娘就主动提出说，老太太要不这么着，我也不愿回娘家，不愿看我大哥的脸子，这房八呢也没媳妇儿，我就给您当房儿媳妇儿怎么样。这房家老母亲闻听此言惊得目瞪口呆，一时间是又吃惊又高兴。这三娘虽说死了丈夫了，可是模样俊俏，这样的儿媳妇儿以他们家的条件打着灯笼也难找啊。可是这房家老母亲低下头了，三娘啊，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，我也乐意有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儿媳妇，可是不瞒你说呀，我那儿子房八是老实憨厚，他挣那点钱勉强够我们娘俩吃的，真养不了第三个人了。这三娘听了也不担心，哎呀，这个不怕，老太太，我从夫家出来呀，也带了一点银子，当个本钱，我呢能缝缝补补，将将洗洗的，只要勤快，咱肯定能养活自己。三娘这么一说，老母亲也放心了，白捡了一儿媳妇，谁不乐意呀？当天晚上，三娘跟这房班就算成了亲了。第二天，三娘拿出六个铜子儿，让房班上街买点酒菜，一家三口欢欢喜喜喝了一顿喜酒。转过天来，这三娘又拿出一串铜钱，让房班上街扯点布去，给老母亲做身新衣裳。这房班高兴啊，就取了布垫了，扯了两块青布回来。布扯回来了，这三娘趁人不备拿剪子把这布就豁几道口子，然后拿出来，房班过来，你看看这布你怎么买的呀，这中间都裂了，你没看见啊，拿回去找他们换去，这布店欺负老实人呢。这是房班听话呀，拿着布乖乖回去换去了。这布店掌柜的不承认呢，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弄的呀，不管。这房班不依不饶哦，就在布店门口嚷嚷起来了，一堆人过来围观呢。这布店掌柜的怕坏了名声啊，只好是哑巴吃黄连，拿了两块新布给换了。这两块布拿回来之后，这三娘故伎重演，把这布啊又烧了一大窟窿。房班过来，这布又是坏的，怎么回事啊？ 这布店老板摆明了欺负你老实啊。今儿个啊，我告诉你，他要是不换块好的，你就放开了胆子，你骂他八辈祖宗，你还怕他怎么着？这三娘一挑拨，房八的火给拱上来了，来到布店二话没说破口大骂呀。这布店掌柜的也不吃亏啊，俩人撕不起来了，这房八给打得头破血流的，抱着门框就是不走，不给布我死到这儿。掌柜的一肚子火，可也不能因为两块布你打出人命来呀，当着大伙和房八的面又给重新撕了两块好布，让房八带回去了。房八回家之后，他媳妇三娘一看自己男人让人打成这样了，跟血葫芦似的，不依不饶，站在院子当间跳脚的骂呀。媳妇儿在这儿骂，这房八的火也是越来越冲，拎根棍子又回去了，找这布店老板理论去了，结果又是一顿暴揍，浑身是伤就回来了。这三娘买了酒菜，好一番的安抚，把这房八灌醉了，半夜里头五花大绑捆好了，然后把房班给捂死了。等那尸首都凉了，这三娘假装才发现， 哎呦，娘啊娘啊，您过来看看，这房班怎么挺了，是不是人打死了？ 房家老母亲起来一看，儿子早就断气儿了。这娘俩哭着半夜就跑到布店闹事儿去了。这布店掌柜的听说出人命了，也慌了，慌忙当中拿出了300两银子想私了这事儿。婆媳俩拿着银子回家了，第二天这三娘就是房家的儿媳妇儿不见踪影了，从此人间蒸发。到这儿了，房家老母亲才知道感情三娘是个骗子，用我儿子的一条命他换了300两银子卷包会了。只可惜他一个老太太连打官司的钱都拿不出来呀，气得一口鲜血喷出，也撒手西去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中国一起走》，李健作词，阮凯作曲，张也演唱。 心跟着月亮走，葵花跟着太阳走，我们跟着新时代，幸福美好一起走。彩虹跟着风雨走，白云跟着蓝天走，人心跟着共产党，你我要光一起走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天南地北唱中华》，王俊杰作词，张天赋作曲，乌兰图雅演唱。 一首歌飞过万户千家，从南海飞过北国百花，那是